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今天召开。新闻广播记者今天探访地铁17号线次渠站和北神树站。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明年新增专项债务1.46万亿元已经提前下达。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前三季度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46.8亿元，同比增长了12.9%，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将会突破9500亿元，增速在10%以上，经济运行已经恢复并且超过了疫情影响前的水平。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贺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海淀区2022年在六大循环水网完善、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方面都有哪些新的计划。 是这样，现在中关村科学城也就是海淀区啊，它呈现一个特点，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资源，无论是教育啊还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它基本上存在一个这个南密北疏这样的状态，那么就是都存在于五环以里。五环外面的西北望这样的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它可能有一些资源没有建好。那今年呢，2022年，这个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就会建成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等重大产业项目。那这个项目是计划2022年二季度建成，是位于翠湖科技园东北角，建筑面积是16.16万平方米，会围绕生物育种、农业人工智能等等现代农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另外正在加快推进的这个创客小镇27，它位于翠湖科技园的东南角，打造涵盖居住、工作、文化、娱乐一站式这样的空间，它计划是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另外北区还会力争建成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像华润万象汇项目，另外会加快推进大悦城商业项目的建设。那这个华润万象汇项目是位于科学城北区的西北望镇，它的商业楼建筑面积是7.3万平方米，计划是明年年底前完工。另外呢，会实现永丰 F1 地块、杨家庄安置房等约50万平方米的开工建设，力争建成西山锦绣府、翡翠云图约98万平方米的住宅空间。另外在这个明年啊，海淀区还会重点推进一地两厂三合的建设，比如说像完成西域河湿地的前期手续办理，具备开工条件，这个是指一地。那开工建设稻香湖再生水厂27和温泉供水厂，这个是两厂，实施万泉河、清河、小月河生态治理工程，这个就是三河了。2022年呢，海淀区的这个水务局会计划实施上庄、永丰、圆明园循环水网系统，明年实施完成之后，这个海淀区的六大循环水系统就会全面建成。这样的话呢，河湖就会常年有水，河湖水系也都水水相连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相约北京激情冬奥2021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今天在北京大学启动。启动仪式邀请了中国花样滑冰优秀运动员童健等进行主题分享。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包含了征文摄影、冬奥主题交流营和冰雪项目表演及体验，让两岸的大学生共同参与到奥运，弘扬奥运精神。今年年底，京港地铁将会迎来17号线的南段、14号线剩余段和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共计三条新地铁线的开通，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将会超过145公里。今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探访了17号线次渠站和北神树站，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今天下午呢，我探访了即将开通的京港地铁17号线南段的次渠站和北神树站。17号线南段开通后呢，在次渠站是可以换乘逆装线，在十里河站呢可以和14号线、10号线实现换乘。 那么我发现次渠站的车站呢，标志标识是非常的醒目，增加了可以展示动态资讯的电子屏幕，让乘客呢能更及时、更精准的获取出行信息。在站台上呢是设有母婴室，可以看到里面的卡通壁纸呢非常的温馨，而且也设有了像婴儿护理台、洗手池和烘手器等设施。在地铁的北辰树站呢，站厅里的灯光艺术装置和立柱呢共同打造出了一种闪耀着蓝光的智慧之树造型，形成了这个车站独特的文化。那么除了车站以外呢，京港地铁十七号线的列车也是更加的智能和节能。像今天我乘坐实验车的时候呢，就发现车厢内的每个车门上方都设有 LCD 动态的电子地图，同时呢，列车也是拥有智能变频空调系统，它可以根据客室的温度还有载客量来自动的调节温度和风量。主持人， 那三条新线在开通以后将会给市民的出行带来哪些新的便利呢？ 年底三条新地铁线开通后呢，十七号线南段预计日均的客运量呢大约是7.6万人次，主要客流是通勤的乘客。开通后呢，将助力新城的发展，方便沿线居民快速出行。像次渠地区的居民呢，乘坐十七号线去往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之前呢可以节约大约半个小时。那么地铁十四号线全线贯通后呢，北京南站将在京津冀区域发展和一小时通勤圈的打造当中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十六号线新增玉渊潭东门站，它开通后呢将为周边通勤和去玉渊潭公园游玩的乘客带来更多的便利。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演艺集团今天和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将会发挥文化加科技的融合效应，共同推进北京演艺集团旗下在京剧场开展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的规划建设，涉及到的剧场包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等。今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聚焦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的情况。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透露，近期财政部已经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推动提前下达额度在明年的一季度发行使用，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许宏才表示，这次提前下达在额度分配上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充分考虑了各地项目资金的需求和施工条件，项目资金需求多、施工条件好的地方多分，反之则适当少分。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一级优。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7，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翻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6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我家娃要是